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過程，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 网上流传不少影片啊，就记录咗河南省安阳市一个高速公路嘅超载检查站收黑钱嘅片段啊。除咗收现金同埋香烟之外，仲接受微信支付添，每次收200蚊，熟嘅就收一嚿水，而且仲提供埋售后服务。就算唔喺当值嘅时间，只要微信收到钱，仲可以即时转达俾呢个有关同事，放过司机一马。哇，果然系与时并进，电子付黑金又确实系唔错噶。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华为太子女孟晚舟在过境加拿大期间被拘捕，中国外交部狠批美加，说这个动作严重违反人权。环球时报仲说美国做法流民卑鄙，要求立即澄清拘捕理由，释放被拘押人员，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和正当权益。如果在泰国被劫走的瑞典公民桂文海或者709律师，环球时报这些又可不可以给同样的评价呢？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回来今集嘅强哥 生还者 ，Hello 阿 Win，Welcome back。 咦，其实我同白琪好似好耐冇同台演出。 你哋系嗰啲好似嗰啲一人分饰两角嗰啲啊，即系咧永远唔会同时间出现噶。有啊 A 就冇 B， 有 B 就冇 A 咁样。 有，我谂翻可能 成个月啦， 咗11月中都应该未一齐出现过。 系啊，成个月啦，一路都系轮流同我一齐做节目啦。不过唔紧要嘅，即系都差唔多噶啦，你 差不多咩？嗰头近定差不多？ 唔系啊，即系都系差不多咁样，都系两个人同三个人，其中一个人都系会坐喺度喺度揿电话啊咁样。两个人其实仲好啊，即系有问有答 ，A 问就 B 答咁样。 OK， 咁啊，翻嚟今集啊，其实对 MJ 嘅引言咧都几有兴趣，不过想留翻下一集讲，即系下一集时间多少少，因为其实就系呢、這个。用廣東話幾人讀嘅依、這個太子女萬萬州， 係啊，我都讀幾次，係 啊，都幾難讀嘅。 你當佢係疊字，萬萬咁樣，萬州。 咁啊，牽連嘅都甚廣。不過咧，其實除咗啲太深入嘅政治因素啊，睇一啲外交部啊，我哋嘅外交部啊，同埋一啲所謂嘅編輯嗰啲咩迴響啊、發言啊，都仲揾到好多好有趣嘅地方。下一節啦，我哋下一節再詳細。 好啊，下一節講呢個啊，今次講咩 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我睇翻呢單新聞咧，就係我引言所講咧，河南呢個收黑金，我覺得呢啲唔係新聞嚟嘅咯。 收黑金唔係新聞，即係等於黑錢唔係新聞，但係黑錢黑到有 用微信支付啊， 支付 寶 係啊，幾先進咁樣。 OK 嘅，其實我相信佢嘅概念係咩咧？因為而家大陸咧要走一個規範啦，咁佢之前咧好多高速公路或者那些即是反映那些有一些叫角度，就僅次於高速公路的角度，就是一些質素差少少 的道路啦。咁因為啲大貨車就超載，咁啊一而再再而三，日連復連日復日咁樣，咁條路就會壓爛啦。咁所以佢就定下規矩，就係每一架嘅貨車佢應該係有一個限重嘅。咁但係當然好多都唔聽噶啦。如果你係一個物流公司老闆， 拉 一貨車又係咁多錢，話如果用兩架車嚟拉。咁我點解唔用一架車 雙倍成本啦，係啊， 係啦，咁所以就盡量去維避依樣嘢。咁所以喺安陽呢個地方咧，就係針對依個上高速公路咧，佢有一個咁嘅超載去檢測，究竟你有冇超載。咁啊，又係嗰個啦，蛇有蛇路。咁啊，啲老闆或者司機為咗多賺錢，就私底下其實抵喎，真係用我哋嘅講法抵屌喎，一二百蚊可以解決嘅事。 真係抵屌。 即係嗰個公路費本嚟就唔止$100嘅。 哦，唔係公路費，佢係呢個叫違規，佢直情係唔俾你上個公路。 係係， 唔俾你上。 哦，一嚟唔俾你上，咁你而家跟住就夾生上，夾生超重咁上。 係啦。 咁但係就用咗個錢去解決咗個問題。 係。 喂，呢度兩樣嘢嘅。首先咧，我聽過一啲師兄講，好似就係阿 Win 添，就話咧，如果喺國內咧，去啲危情夜總會啊嗰啲咧。 咩叫危情夜？ 即係嗰啲比較品流複雜啊嗰啲地方。 Okay. 啊、你係咪想我將你講嗰啲嘢重複？ 嗱明明係八旗嗰呢個，嗱繼續。 咁就唔應該用微信支付喎，因為即係有個 record 啊嘛，系啊，咁点解佢摆明呢件事就系即系都吓，佢应该知道咁样违规俾嗰个公路罚款，咁系一件即系都唔算系合法嘅事情啊，都去用微信支付，咪即系摆晒证据喺度咯。 与人方便，亦都系自己方便啊嘛。 方便系啊，但系佢咪即系呢啲叫 嗱，如果当面嘅话咧，因为而家始终国内系实行呢个好多嘅电子嘅交易啊嘛，咁可能真系未必带咁多 cash 啊，或者带咁多现金嘅。 咁你。俾你 預咗俾噶嘛，豬竇 你求其俾啲嘢佢，你佢鬼影到你俾咩佢咩？ 係啊，你未不過你就算而家去影曬你嘅話，你就算俾現金都一樣係死，一樣係死嘅。 唔係我咪即係俾張傳單佢啊，咁樣入邊即係總有方法啦。你好過你嗰個微信支付擺到明就係、是、哦，2018年6月56號咁樣啊。 6月56號。 我想講4號，但係一時間知道，唔講得嘅喎，咁啊講5號啦。咁啊阿 Win 咁就喺嗰個公路嗰度俾咗錢呢、這個咁樣，俾咗500蚊呢個咁樣嘅 交 警職員咁樣，咁咪即係罪證確鑿咯。 嗯， 你无端端可以俾钱佢啊？ 方便啊嘛，始终我哋都冇谂过，有啲咩最恐怖系咩啊？当呢件事已经变咗合理化同正常化，断住支付咪断住支付，反正都冇问题噶啦，个个都咁俾噶啦，咁就会觉得冇问题。呢个先系最恐怖嘅地方咯。不过嗱，站喺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件事啊，站喺司机嘅立场咧，我系绝对支持或者赞成呢件事。哇，咁啊又自己又賺得多。如果我係司機啊，唔係成個群體啊，咁我係司機，我覺得我真係覺得，咁啊，我又賺多咗錢。本來我運一噸嘢，而家運兩噸，咁因為國內啲物流全部都係用重量計，咁我又賺多咗錢，$200。咁本身我運多於一噸，我可能賺多1000蚊、2000蚊，咁啊當成本嚟啫嘛，等同於香港好多嘅食肆啊，可能 MJ 有冇發現門口本身唔可以擺台噶嘛，照擺台，預咗俾你食還嚟開罰單罰嘅，當交租咯。對佢哋嚟講，我同樣嘅心態嚟嘅啫。 唔係幾樣嘢嘅，咁首先喺個你如果喺嗰個司機嘅角度啊。嗰、那個即係利益奪得者嗰個角度咁啊，梗係啱啦！喂，我係個賊噶，我經過個金庫，見到佢冇閂門，我都去偷啦咁樣。即係呢一種角度，你如果純粹由佢嘅角度出發咧，就一定係冇好大嘅錯誤。 但係喺整個團體嚟講咧，就係損失緊團體嘅利益咯。 唔止團體啊，其實咧，譬如頭先講公路嗰個啦，咁嗰個公路限定一個重量，有佢嘅理由啦，應該係啲科學根據嘅嘢啦。咁佢超咗重。咁樣咁冇事就 爛咯， 冇事就冇事啦。有事嘅時候唔知條路爛嘅喎，可能即係條路即係直頭 係 冧橋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特別多嘅意外，可能就係一啲法制度冇咁健全嘅地方係去產生。有時就係咁樣，我每次經過冇事啊，條橋冇事啊，我日都係咁過，每次超重200噸都冇事啦咁樣。咁但係原來每一次咁樣過咗100次之後，條橋有一日就係冧，就有幾百架貨車喺嗰條冧橋嗰度突然間全部冧曬咁樣死曬咁樣。咁好多時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小事嗰度產生嘅咯。咁呢個就係嗰種即係有冇？其實係幾難嘅，即係要大家全部人，無論包括個司機啦，包括嗰個交警嘅團隊啦，所有人都要遵守呢一個法例，而保障呢條橋嘅安全使用，本嚟係基於咁嘅法則噶嘛。咁但係當有人個交警司交警同埋個司機，大家都唔去遵守呢個法則，就試圖用一啲$200定係幾多錢嘅一個利益去蓋過咗呢個本嚟大家跟規矩做嘢，咁件事就會變咗哇，可能就係變成一啲一發不可收拾嘅後果咯。 其實依類型嘅黑金咧，我唔知道外國會唔會，其實我相信都有，始終都係我哋成日討論人嘅呢個劣根性啦。但係喺我國咧，就真係發展到一個極致嘅。 是一个极致的，怎样去给钱买方便、啊 嗯、 其实现在香港、都不老都有的啦，在七八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 啊啊啊、我正想反驳，我几相信外国的那个桥啊那堆嘢呢，即是说有没有黑金我不敢完全讲、嗯、但譬如刚才说司机啊桥那些嘢呢，就一定我应该觉得就应该相信是没有，而甚至是香港啦、华人社会啦、嗯、都不相信有。 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经常有的啦、嗯、差佬收片啦，这些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 然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出来啦，大家知道、嗯、这件事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产生，除了说啱和不啱之外，其实会带来很多坏的影响、 嗯。 所以大家即自细啦，尤其是即跟我们阿 Win 差不多年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长大的，都知道廉政公署那个廉洁的那个制度，除了是个这样的法律之外，那种精神是我们应该遵守的。 廉政公署公署的成立，以至到今时今日我们所奉行的所谓不贪污啦，不收黑金，香港啊，咁我自己咁样睇啊，最近呢几年咧都开始变贬地啦。嗱，先唔好讲六八九呢啲即系咁重大嘅 case 啊。最近两三年好多呢啲系喺一个徘徊喺法律罅、法律边缘嘅一啲嘅收受黑钱、 利益输送咁啲啊。 好似沙田有一间中学啦，唔好开名啦。咁个校长就搞一啲嘅所谓外国游啦，咁啊叫啲学生去交钱啦。收尾发现出嚟同间旅行社大家互相即系分钱啦、啊，即系依类型啦，或者一啲名校嘅小学，咁你譬如小朋友想入读嗰间小学嘅时候，好嘅就话叫你买嗰啲咁嘅基金啊，或者买债券啊，有嘅，有啊，圣士提翻小学啦，买100万嘅债券，你先有资格去成为呢、這个即系候选，即系入去依间小学读书啦。咁有啲可能真系现金俾。要俾錢呢個嚇， 慶幸咧，譬如嗰啲國際學校嗰啲咧，都幾出名啊，買基金、買債券100万咁樣，咁先至可以有份去輪選咁樣啦。咁但係我慶幸佢哋咧就都唔係完全根據你買債券就一定 OK 嘅，講明嗱你買唔買唔買唔買唔緊要嘅，係啦 加分。 買完之後咧，我哋都未必一定俾你入選嘅。 但係高嘅係高嘅，講到明係高嘅。 但係即係譬如咧，我之前都幫過一啲移民嘅客人。你幫手喺香港揾學校咧，那個學生即係佢冇刪到另一邊門，就係話嗰個學生係有 quality 嘅話咧，佢都係有機會去輪選嘅，即係變咗相對地咧。都有某程度上的公平在度啦，即就唔係完全係價錢解決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嗱香港，我唔喺度發表太多樂觀嘅言論。我幾想問一下咧，因為我近嚟咧。或者我咁多年以嚟，我真係未嘗試過喺內地參加過呢啲黑金活動啊！即係我想問下，而家喺內地嗱，我哋以前睇周星馳咧，就好多嗰啲，你累我嘥100蚊啊！咁樣跟住成班公安就送佢走啊！喂，而家喺內地即係仲多唔多見呢啲畫面咧？ 我嗱親眼睇未睇過，但係聽就聽好多啊！咁首先啊，就當然唔係100蚊或者幾千蚊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啦。咁但係牽涉到一啲政策，或者針對我而家公司嘅產品，咁啊可能一啲政策改變，我唔准你喺邊度邊度賣，或者唔准你以後享受一啲國家嘅政策，咁啊將你排斥在外面，可以找一些人去帮手，给钱去公关费。所谓这些人的帮手呢，某程度上就是有关负责的官员的腾腾瓜瓜腾腾，就等于我们看吕乐啊，以前吕乐不有个什么猪油仔你不知道什么吴孟达的角色， 是 就是负责去收钱。 中间人啊， 是啦，有中间人就不会当然是自己出面的。现在都还很多，最近都经历过啦，都经历过都会照给钱。 大概是怎样呢？ 我哋因为一个政策唔可以再喺一啲嘅便利店度卖，咁跟住於是咧就会有人主动漏我哋啦，就话其实俾钱我哋咧 就可以 恢复翻啦，咁个政策咧就可以点样将你用我哋嘅产品就排斥咗喺呢个政策里面咯。咁我哋就可以恢复啦。 嗱，即係譬如我而家我用香港嚟做比喻啦。譬如我而家手上面真係有罐啤酒嘅，咁呢个啤酒嘅牌子咁样，咁我本而家啱啱就唔俾喺 7-Eleven 度继续买噶啦。咁俾几多钱先可以 7-Eleven 度继续买咧？ 咁呢个好科学㗎。 首先睇下你年销售几多啦，咁佢亦都会睇一睇，究竟喂，屌你一年都买咗两罐，我可以攞到你嘅几多钱啦？ 我而家开埋牌子，我举例啫嘛。好加顿，我饮紧好加顿嘅，好加顿一年我相信都 seven OK， 都卖几万罐、几十万罐啩，即系都唔少嘅正常牌子咁样。 佢可能就通常就抽你十分之一咯。就話嗱，你而家賣幾十萬罐，可能一蚊罐咁樣計啦，簡單啲。咁我當一百萬罐，你一蚊罐你就應該賣一百萬。通常就問你收翻十萬蚊， 即係嗰個官員嘅中間人。 中間人就收翻。咁呢啲通常都可以再講下價嘅，可以再講下價嘅，點樣去大家從中bargain。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喺大陸呢個黑金文化會比較好嘅係咩咧？呢個所謂中間人咧，佢就係收咗錢，最後真係搞唔掂。咁有個情況， 連銀奉還，保證唔會瓜分你嘅賠償。 嗱，佢咧 成班之後 就 坐喺度。 當然最大嘅條件就係 Whole Garden 唔係一啲毒酒，或者係有好大問題，唔會影響呢個當有關官員嘅。 利益啦， 或者利益啦。咁如果你话屌唔系，好加顿有毒噶，咁呢啲响晒，咁一定冇可能啊。但系如果你话佢系纯粹系正正常常嘅，咁啊而啱啱你又唔好彩个政策又包含咗你，咁啊呢啲就可以钱解决到嘅。呢两三年又特别多噶，早五六七年咧有一段时间系收敛过嘅，少咗，即系亦都冇咁明张目胆咁样去揾你啦。 竟然啊，因为好似聽講近年咧，即係習主席都上台啦，咩落力打貪啊咁樣噶嘛，即係我以為會少啲啊，而家醒起突然間醒起我 你移民界應該都唔少噶喎， 移民界唔多唔多，真係未聽過我，反而醒起咧十零年前咧喺廣西嗰陣時咧，嗰個稅務局啊，嗰陣時就幾乎真係明張目膽嘅，咁佢就係點樣？稅務局就管税啊，咁啊正常就税以外嘢就唔關佢事嘅，咁佢點樣咧？佢每年咧定係每半年啦，總之定期啦，咁就會俾啲書過嚟，咁啊叫我哋買咁樣，係啦，咁嗰啲書就可能係我都唔記得幾多錢，總之係一個幾貴嘅價錢嚟，可能幾千蚊或者幾一萬蚊咁樣啦。 喺佢嘅角度，佢唔覺得係黑金嚟㗎。喂，我係提供一本書俾你。係 啦，係啦，咁我話 服務嚟㗎嘛。 咁我就問我啲職員啦，點解要買呢啲書嘅？我唔想睇呢啲書喎。咁跟住佢哋就話： 你可以唔買嘅喎。 佢哋嗰表嗰個嘅職員嘅表情即刻好奇怪，好唔知點算，不知所措咁樣咧，好尷尬地話：唔買會好唔方便咯咁樣。 嗱，依個亦都係人性，就等同於我記得前好多集我哋都講過，一般去到醫院，假設老婆生仔或者做個小手術點，好習慣性就會主動去俾紅包。包括醫生，做完手術亦都會主動請個醫生 吃飯。到今日 都會。跟住就我就問佢哋可以唔俾啊嘛，咪應該佢話可以唔俾，你絕對就等於睇 MJ 你個反應啊嘛，你可以唔買噶。但你良心會覺得哎呀，好似有啲嘢未做。 唔係良心啊，呢個係即係覺得係佢個制度本身係咁啊，即係變咗咧有時 唔係都係嗰句啊，你可以唔買噶。咁冇人攞出 嗱，头先我讲嗰个咧就系，即系我知道，如果佢嘅潜台词就系，喂，税务局可能会冇咁即系啄住嚟打啦， 日查你咯。 喂，但系医生嗰度我冇计喎，人命关添，可能我入边瞓紧嗰个系我老婆啊，我啲屋企人啊咁样。 嗱，我有听过有唔俾嘅，我有听过一啲国内嘅同事讲过话唔俾嘅，亦都唔会话个手术完全专登整死你嘅。咁所谓俾同唔俾就系出自于你自己嗰个心安理得啊。即係你覺得應該俾完就更加好，更加盡力。唔俾嘅話，可能就一般盡力。即係會有一個咁嘅自己出於自己嘅一個。 所以我好慶幸咧，香港咧，即係第時唔知點啦。曾經有個 ICAC， 曾經有個唔止係一個處，係一個宣傳喺度。香港我諗我認識嘅所有醫務人員啦，即係醫生啊，或者係所有護士啊，執台個阿姐。 依個因為香港已經有一個明確嘅指引係唔可以收受啊嘛。 非常好。 係啊，因為佢會有通過醫生嘅發牌啦，所有嘅 nurse 護士佢會有註冊有一個應該我記得係幾年會有一個再審核。你一如果發現類似嘅情況，註銷咗你個牌，你全行所有香港行業你都唔需要做。 然後大家就可以睇下，即係究竟大家想生活喺邊一個嘅制度入邊咯。即係好難，我諗制度有人講啱，有人講錯啦。咁但係有即係你就會覺得啊，如果喺嗰個制度，即係俾錢嗰個制度入邊咧，就可能會衍生你越俾得越多錢，嗰個手術啊，所有嘢服務啊做得越好，有錢就幫你執頭執尾咯，即係幫你清潔咯。 冇錢就 standard 咯。 冇錢就 就擺埋一邊，慢慢先幫你搞咯，咁樣。定係你想而家呢個制度？而家啲制度咧就真係由心出發，所以香港會有好多值得尊敬嘅醫務人員，佢哋唔係淨係為咗錢，佢哋可能係超時工作，唔夠醫務人員，但係佢哋甚至喺沙士嗰陣時咧，好多好出色嘅醫生，佢哋係連命都唔要，咁佢哋去幫啲醫務人員，咁係呢一啲嘅。情況是要即係喺嗰個適當嘅制度之下，即係將個利益，我哋要知道呢樣嘢唔係淨係為咗個錢嚟去工作嘅之下咧，先會產生。所以我願意相信咧，香港會係比較多即係嗰啲醫者父母心啊，去參與一啲慈善活動嘅無國界醫生啊，嗰一堆精神係有高尚人格嘅醫生，而內地咧唔係冇，不過咁嘅制度之下咧係會產生少啲嘅。 醫務人員咧係崇高嘅，或者執法人員我都係咁講係崇高嘅。但係喺個制度底下，你點樣去制衡咯？就係、是、我哋成日講個制度咯。回想翻六七十年代，我聽翻上一輩前一輩嘅講。去醫院你打針，你亦都要俾錢護士。 係係係。 如果唔係，咪專登吉到你好痛啊，或者抽極都抽唔到啊，抽十次八次先抽到咁樣。 真係慘。 一樣咁嘅情況嘅啫嘛，只不過係通過地醫由。廉政公署成立八九十年代開始到今時今日先至有一個完善嘅制度，大家會根據翻呢個制度去玩，而呢個制度亦都係框死咗你嘅我哋嘅一般嘅行為咯。節目少少時間啦，分享一下前排去柬埔寨啊，又係一個親身經歷嘅黑金啊。講到明㗎啦。出海關嘅時候，入海關咧好奇怪嘅，我哋要簽證噶嘛，入柬埔寨，咁啊同一班大陸客，咁啊去到柬埔寨嘅時候咧，正常應該係團體辦簽證又好，個人辦簽證又好咧，辦完應該即刻攞翻本 passport 就攞行李，攞行李翻酒店咁樣，跟住個導遊話得噶啦，俾咗錢噶啦，我話嚇俾錢邊個啊？跟住就俾錢嗰啲官員，跟住佢哋就會統一收曬護照去做簽證，簽完證之後咧，佢哋會送埋翻酒店俾我哋。 哦，咁如果唔俾钱咧？ 唔俾钱，你慢慢喺机场等咯。 哦， 嗱，依个系第一，第二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离开咪如果喺大陆就攞个回乡证去人工排队啦。咁啊，佢就 check 下个boarding pass 同你个登你个名同唔同，我吸个印咁啊行咁样啦。喺柬埔寨咧系明张目胆咁样，俾个 passport 同埋登机证海嗰、那个海关人员，我对完吸完印，佢就手揸住你本护照，就同你讲受飞受飞受飞。直接咁樣噶啦，咁我都記得俾咗兩蚊美金佢噶咯。 哦，咁啊，雖然都唔係多，但係呢啲制度 個個都係咁收嘅。佢哋話依啲柬埔寨嘅海關係用，就等於十年或者而家有部分嘅國內都一樣，俾錢去買依個工作翻嚟啊嘛。即係佢要俾唔知可能俾1000蚊美金、2000蚊美金去。去攞依個海關嘅工作翻嚟咯， 然後去賺嗰個錢，咁、所以咧，喺嗰個人嚟講係冇錯，其實錯嘅或者係比較扭曲。人咧從嚟都係制度，咁所以嗱，去翻我哋最後呢個節目嘅尾聲啦。咁咧就我哋究竟想我哋未來啦，或者香港啦，究竟喺一個點樣嘅制度之下，去衍生一班點樣嘅人出嚟咧？係一班喺內地嗰種制度，有時有啲扭曲，係利益至上啦。譬如柬埔寨嗰班咁樣，總之每一個動作都係要收錢啦。定係喺香港而家一切都係以一個廉潔行先，大家有公平嘅競爭之下，唔好將嗰個有錢就得，冇錢。就唔得咁样嘅精神摆喺佢入边，咁究竟系想喺一个点样嘅制度之下咧，就是、我哋值得思考嘅问题啦。好啦，呢节 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